活力是现在。 芙蓉水面彩，穿行影犹在，你却不回来。被岁月覆盖，你说的花开，过去成空白。梦醒来，是谁在窗台把结局打开？沉溺的未来，经不起谁来摘。 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，你无声黑白。沉默年代或许不该太遥远的相爱。 我送你离开天涯之外，你是否